可知道搭上禅师，尚且以为还有。临行的时候还有拉后，盟友都不停我，虽然行咗道呢，以为还有。啊，车奶，拉后望下，哦，一下子啊跌落水啊，死咗，入咗裂纹，咁样啊，就唔会再有啦。所以呢个慧明，蒙六祖只是见性嘅，见咗性就以为还有咧。所以话上来物以物以外，万间有物以法，啊万物莫得，未能见。以你師姐即非物也，以入反照喎，物在耳邊啊，非物咁放態係在你自己啊。我所講個不是善不是惡，呢個係文字啫，呢個係物耳，係嘛？啊，咁樣呢個未明咧，然後咧直接下成堂。因為這個是真名義未明，雖在王外實未醒自己的面目啵，未明那時候立刻成道啊，我在王外啊住了幾十年了，修行用功日夜都用，都未曾醒自己的面目，今王自私啊，現在蒙大德六祖你指示我，其人飲水的冷靈子，當然這杯水奉獻給君，你不飲你知道是冷靈，眼睇不到的嘛。但是飲的時候，哦，原來是凍水，哦，原來是近水，所以人飲水冷靈的子子，今日本來面目現前都亦不如是，我不是趁眼見呢又大得證明，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本來面目的、又大得這樣證明，我然後懂得他是我的本來面目，所以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我現在認識了所以古人說識者就未知不識，不識盤足證明，如果識的時候這個不識，如果不識的這個就證明，隔之差之毫厘，即隔之天地啊！因此，佢係二人飲水冷暖自知，嗰陣時佢就成當啊，即下成當。今行者即未明師啊！以前呢個行者嚟求法咧，啊行者他法咧。啊！邊嚟嘅就是、未明大師時也，嗱，即係未明時也。未能意，與人如是，唔意得奉師王來。未能啊，你係咁樣咧？我未有咁樣嘅，我唔會比你多的嘅。誒，佛法係平等嘅，我絕對唔會話誒。師傅教徒弟九九成留份的嘅，曬間翻嚟有，出界翻翻冇嘅。我盡量教曬俾你啊，將你嘅儀式，我嘅儀式，那樣你同我咧就同師王來，大家同呢個師傅以王以王來為師，我哋男都以王來為師，得見自己嘅本來面目。你未明亦以王來為師。因識你自己的面目，我以你咧做師兄弟啦，同師王外呢個六祖咧非常客氣嘅，先知護持，本來面目唔容易見啦，佢就無私結意來啊，所以輪迴生死啊，六道往還，皆由埋咗自己個本來面目，從來都未曾見自己的本來面目，今日能夠雲開的見義，你見到你的面目吧，你不要再埋啊，一年不覺就埋啊，不要一年啊，半年不覺你就埋了，所以善智護持，善智用這個果野來護持， 出火嘢有個半照火嘢，啊，用呢個半照火嘢善自護，護念嘅，唔好俾佢厭惡，唔好俾嗰啲無明嚟厭惡佢，恥唔好俾佢失，常常都現前，就一念不覺，一時不在而紅死人啊！即係修行嘅人咧，一時失咗呢個觀照啊！唔見咗個話頭啊，用嗰個死人啊！就算念佛啲人都要同時念念都係佛，前面咪阿彌陀佛，後面咪阿彌陀佛，後面又阿彌陀佛，有一點咪唔係佛咧？呢個佛我就知啦。誒，所以悟道的人啊，念念咧都有護念，念念都有護持。善照護持，點解我哋唔同？我哋個個都未人見自己嘅本來面目，懶得護持，放逸咯。個個人都放逸咧，佢想護念冇得護嘅。係啊，所以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眼昏昏。文王禅師講話，人人都有光明，帶光明在。看嗰陣時就唔見，啱瞓瞓，護個什麼東西啊？懶得護啊，不如瞓覺咯。所以就冇得我哋護啊，我哋苦啊，我哋係埋失自性的人啊。當然冇咗母親呢個孤兒，埋路咧呢、這個羔羊，我哋冇得護，想護冇得護，悟道嘅人就有得護咧，善自護。念善自護持咧，即係咁講景嘅開始啫。一段嚟講，善男子、善女人，不可惱多羅三呢三菩薩心。文何護念嘅文何富足？佢發咗菩提心咩？佢善護念啊！發咗菩提心咩？佢善富足嘛？我哋冇咗呢個菩提心。我哋有咩心咧？妄想心有，貪嗔痴心有，貪多啲財有呢個心，食多啲又有嗰個心，睡多啲又有呢個心。咁呢個心啊，邊個護啊？誰又唔願意護呢個貪嗔痴嗰個心咧？所以人家發咗菩提心，善護念，善護足，善護念嘅菩提心而不失，時時刻刻都唔俾佢失，善護足。我教你要善護足嘛，所以悟道的人就有善護念，就有善護足。讀到話你悟出道，呢個道你見得，你趁眼見得自己立本來面目，萬不能俾佢再盲，萬不能俾佢再失。善護念，善護持啊，明又問，未明堪考一心除去。未明見到自己本來面目咧，但得其態嘅，未得其用喎，未能大用現前。我問我得咗本來面目，我又有邊個地方嚟護念咧？嗱，未明暗下向心追去嚟護念自己個面目咧，未能越逢言則止，耳蒙則則居。你是放曬人，你就大儀量，你唔好向南邊走。我六祖嚟向南邊去，奉師命。你一人係微步轉向放曬走。你行到呢個延州嘅地方，你哋止步，逢延就側止，放曬一個延州府門，逢延就側止，耳門就側推。你遇到呢個蒙山咧，你就自流，你就背著嗰次水面臨下，保養你嗰個聖胎啊！所以呢個蒙山咧，就係我哋而家放呢個蒙山啊！放蒙山就呢個蒙山嚟，耳蒙就則背，明就乃持，你明啊？乃拜未能就持別啦。明回之兩下啦，明咧落呢個大魚梁，回 回翻两下，未亲中雨，你先亲中几百人喎、啊，再后而来，讲得上就亲喎，未亲中雨，香舌吹牙，我香开个神表喎，哦、啊，见无踪迹，见唔到未难嘅踪迹噶、啊。可能你男唔係就不如路行啊，別路而尋之咧、啊，當別路而尋之，親眾行以為然，以為你男行大條路，哦咁樣咯，揾你男就揾唔到，追你男就追唔到啦。未明炮海道明，地師上智，仕途嗰個身份啊，得翻就仕途。真係未明咧，下嚟覺得我從六祖咧誒得翻，我唔應該以六祖啊同名，六祖就未難咧，我唔應該叫未明，誒、啊、我又改咗你個位置啊，改為道明，嗱、啊、未難後改道明，地師地天嘅師長嗰個相字。所以未明。呢、这個未明得我法語之人啊！你從邊個法？邊個大德得法？呢、这個你明白法法語啊！所以所有呢個天下羅和尚聖座的時候咧，佢一定嘅念向嘅供養呢個法語嗰個人。你冇呢個法師咧，你唔可以做大和尚嘅。出家人有三事：態度事、大事、法事。你唔中大和尚，唔需要接法。你一叫大和尚，你哋一定要接法。得法治事，就一定念向供养呢个法事。人家问你啊，大和尚，你得法我谁啊？啊，我得法个师傅边个？太上师傅边个？啊，大和尚系边个？你未得法，你点可以做大和尚呢？所以广东嘅鼎湖山有接法，罗华山有接法啊。天下的丛林呢都有接法嘛，但接边样嚟都有接法嘅。我知道香港啊，边个边样嚟啊都接边样攞上嚟拍。就是之前呢个潘利士咪接得攞上嚟拍。嗱，未明炮改道明，地师都上旨。未能炮之逃开，未能啊，从呢个大余量一。嚟到呢個藏界保留住，念念都不忘咯。藏界又被惡人追逐咯，跌耳膊嗰個惡人咧，打佢人頭，耳膊就震，震耳膊個惡人咧又嚟追尋刀咯，尋刀相殺，生跌耳膊咯，係咪六祖喺度避啦，拋到前山。拋到前山，惡人放火嚟燒山，六祖就拋到呢個石頭嗰時嚟避難。新南華寺對面山咧有一個避難石，呢、這個石呢、這個人坐得落嘅。石頭咧有呢個袈裟嗰個紋嘅，六祖個袈裟紋。到南華寺咧有機會咧都能夠見到呢個避難石。哦，俾惡人啊放火嚟燒，六祖諗下，呢個囚差啊，現在唔可以治啦。啊，聽難行，一行行到呢個埋雜嘅地方咧，方洞方世教界一個埋雜，馬上就知道。啊，一見到呢個四會咧，佢就隱藏嘅，賴四會避難的獵人隊中咯，跑到四會嗰時避難啊！被惡人追尋之難啊！呢個四會一四面都係散嘅，所以啲獵人咧就打你，六祖就跑到獵人之中嚟避難。誰啊？唔知道六祖就跑到獵人嗰時避難，所以嗰啲惡人咧就尋六祖尋唔到。獵人都是一邊笑和尚呢，打獵的地方根本不會有出家人嘛，因為六祖拋到這個獵人那次避難呢，掩藏了這個惡人的眼目， 经一十五载避难未咗几耐，避咗一十五年。嗰一十五年后生系避难咧，点咧？当然系避难，但亦有共用保养性态嘅。六祖答得法，见到呢个法啦，呢个法未曾保养咧。我个小孩子就出世啦，未曾大噶嘛，慢慢地等佢大到我三十岁啦，嗰阵时就成人啦。所以避难嘅故事，呢个比喻啫，唔好当你当埋呢个法有相。今日咧就三十五年之中，因所得之法重生起修，前修都在性，性修不二，六道万行察修，所有功德边都含熟啦，嗰两字出嚟都得。所以凡经十五年。古人就話：水面流下，保養性愛。釋迦牟尼佛的六年苦行，也是保養性愛。馬祖二十年不退考，也是保養性愛。南傳啊，普賢南傳山三十年都唔落山，也是保養性愛。德山禅師三十年咧亦唔落山，也是保養性愛嘅。所以凡經都十。就是虛雲羅和尚，即係光明智學悟咗道咧，佢都跑到中南山嗰次保養聖菜治茅棚嘅。悟咗道攞起治茅棚，你悟咗道之後啊，呢治茅棚唔識手嘅。嗱，所以凡經十五載，時以獵人隨遇説法，一有機會咧，佢通識人啊，隨遇。隨事之義來說法，隨事之的引言呢又說法，隨人隨這個人那個近忌的引言呢又說法，這個就隨意說法，是烈人的隨意說法。烈人常令手網，烈人不知道他是北伐的人，他是有學法的嘛，是一個在界人嘛，烈人啊，好啦，你共我哋搜尋呢個網咧，我哋趕嗰啲飛禽走獸嚟入網。啊，外邊生命都陣放子，咁咪呢個六祖咧，見到呢個飛禽走獸啊入咗網，烈人睇唔到，佢就放曬血，嗰陣時就放生啦。外邊生命都陣放子。如果烈人太暴啊，就搏緊滅命，係嘛？太唔暴就統統放曬佢。呢個守網嘅人咧，就是放生的人，放生的人就得法的人，得法的人咧就係六祖慧能。邊個六祖慧能放生咧？每次飯時以菜忌之肉魔。等佢煮飯的時候啦，六祖就種嗰啲菜啊，摘啲菜啊，企到呢個鍋嘅旁邊嚟煮熟佢咧。發問則佢以啖吃肉見菜，你咩事情啊？你哋食肉嘅，我哋熟嗰個肉見嗰個菜啊。我哋食肉見菜，你哋食菜見肉。嗱，啖吃呢肉見菜。我咪食素咯，呢便宜之間嘛，即係在家人咧吃肉變菜咧，我話你食素。在家人吃肉變菜咧，呢度就食素喎。嗱，六祖都係食肉變菜，但係肉變菜，即係呢個眾丞相問呢個馬祖：太子食肉是，不食是？食是忠誠六，你食肉咧，係你嗰個六，你前世有六，所以你今世你有肉食。不食是忠誠福，有得有肉你唔食咧，你來世有好大福。不食嘅是忠誠福，咪小事講話講得幾好。在家人噶嘛，食啊你個六，你不食嘅你來世你有福，福上加福，你就積福。食嘅就享前世嘅路，啊來生冇福啊，食咗咯噶，你唔食嘅你咪積福咯，積來曬個福， 所以成事都唔成咯，不成亦都唔成福。一個有在家人嚟咧，你要講嘅，你食肉梗係你個路，你唔食肉梗係你來世嗰個福。但吃肉騙財，六祖咧你食素食肉騙財。一日試味，我都十五年啦，一日試味一下，時光萬八啊，萬八啲時間到啊，道眾散嗰個時間又到啊，放得佛印嗰個時間又到啊，不可中斷，唔可以眾生咧斷藏忍斷，藏咩嚟？我係得法之人啊！若果唔得法嗰面咧，老死臨下冇乜所謂。得咗法咧，老死臨下不還不對眾生，我得佛印咧，未免都辜負啊！即係六祖咧話不可中斷。遂出自廣州，從四會一過咗呢個北港咧，就淡水啊！淡水一行路咧，到佛山，佛山再行到廣州咯。到呢個廣州城，所以出自廣州八聖寺，初初叫寨子寺，後來就叫八聖寺，現在咧就叫廣孝寺。所以出自廣州八聖寺，即人中八寺旁邊旁經，八聖寺一個大德。其名叫做忍宗，講啊講呢個涅槃經啊，涅槃經嗰首佛臨滅道的時候寫嘅，四十篇胡論都含上，含呢個佛性之上，人人都有佛性，我覺得會成佛，呢個含上啊胡論，你想見佛性啊，一定要戒律清淨，凡行清淨，方可以。得見得佛性，涅槃經嘅符律談上，因二讚論風翻譯啊，聽經坐下有兩個讚人，一個咧論呢個風譯，一個就論嗰個翻譯。一日風動，呢、這個和尚呢個意識嚟，大陸意識嚟。你知道動咧，呢、這個風動冇風唔會動嘅，佢呢個意識體嚟。一日翻動，呢位和尚眼識嚟，我趁眼見到個翻動啊！哦，一個就講呢個翻動，眼見呢個翻動，耳別呢個風動，一個就意識，一個眼識。趁眼識就講翻動，意識咧就講耳動。議論都不宜，我唔肯理，我趁眼嚟見到犯動，我又唔肯理，我呢個心知道風動，冇風啊，呢個犯邊度動得？議論都不宜啊，未能真業，不是風動，不是犯動，人者嗰個心動啊，未能啊，你哋兩位大德嚟論議。佢我哋在家人趁耳化，佢又未能就講啊，未能這個在家居士啊，唔可以似參加呢個大德嘅論議，所以先行問你佢我在家人趁耳化，佢未能亦不是犯動，亦不是風動。人者嗰個心動喎，風佢冇幫自己動嘅。你問你啲風咧，風啊，你有冇幫你自己動啊？你啲風啊，有冇幫自己動得快動得慢啊？佢唔睬我呢邊，佢冇幫我自己動啊！唔好話風唔幫自己動啊，就我哋坐飛機都唔覺夠飛機動嘅、啊。風佢唔會幫自己動噶嘛？你問你嗰啲水啊，水啊，你有冇流啊？我唔知道自己流嘅，佢又冇幫自己流噶嘛？ 咪有你嗰個心動嘛，佢動翻動啊！呢個翻咧，翻就長翻啦，翻嚟長翻啦，一支旗杆啊，吊起嚟咁啊！誒，現在啲人咧就將個佛變佢，試起個翻啊！我哋鬼神過往佢就嚟拜佛噶嘛，呢個就翻噶啦。誒，咁啊翻咧，佢又冇話自己動啊！哦，你嗰個心都動都話佢動，所以六祖啊，係嘛？不是鳳動，亦不是幡動，人者嗰個心動，然後分別意識話佢鳳動，然後分別眼色話佢幡動，人者心動，呢、這個心動好厲害，識人。呢、这個鎮子，鎮子度一個老母，自己嚟養母咧，上山咧就斬柴。有日有客人到嚟，呢、这個老母咧手足無措，都唔知道照顧，唔識去照顧呢個客人。呢、这個母親就咬手指，一咬手指咧，呢、这個鎮子咧嗰個心就痛，馬上乾筷子飯。問個母親有咩事啊？母親，係有個客人到嘛？我都唔知道點樣照顧，我咪咬手指，我你咬手指我心都痛咯。我話趕快就翻嚟，係、哎、啊，呢、这個人者嗰個心動啊，誒、哎，佢嗰個心都動嘅、啊，佢個心都痛咯、啊，無止嘅。情是通的嘛，所以呢、这个就心动了，要梦中的哭足的三孙孝敬，孝敬啊，这个梦中哦，那个母亲有病，这个医生说呢、用那竹笙来做羹呢，他就会好啊，那段时冬天，冬天就没有竹笙的嘛，落雪的嘛，哦，個難仲大咯！我啲母親啊，病得好嚴重咯、啊，如果冇竹筍嚟做羹咧，恐怕會病，會病死嘅。死咗揾個母親嚟孝順都冇力份，冇得孝。好，跑去捉事嗰次，炸實嗰條竹，一味哭哭哭，啊，哭到咧，哦，佢個心啊哭咯，呢、这個孝順所感動。啊！好大個竹嘅，哦，嗰粒奶嗰時，你看五六個竹筍就掉出嚟，係，係咪心動咧？你就唔好話竹筍動嘅，佢嗰個心咧一動，啊，孝感動天，孝感動天地，為個竹嘅都有出筍啊！所以我哋多得呢個萬中，而家我哋啲人就有動身食。過去哪裡有動身是親面的孫子嘛，所以人者那個心動啊，一切都是心動。我們以前在南華寺，南華寺突然間那個大殿之後啊，有一個和風刀，好像個爐那麼大，哇，他們拿來上車來看看，他對這個神學會說，啊，這個人孝鳳來的，知個深山咧，而家一出嚟啊，擺到四方動耳咯、啊，人嗰個心動，哦，四方動耳啊，都唔使一兩個月，日本人就打到呢個説法，全個湖南都打埋，係、啊，所以未戰爭嗰個心就先動，心一動咗嚟啊，連嗰啲人口風都走出嚟。呢、这個叫心動啊！再講到少少嘅心動，我哋前20多年前就法輪嗰次轉矛盾，年年都揾埋嗰啲同親道友嚟打前親，你又打前親，有時打10個親，有時打10個親，啊，都係不錯，問你買糧。嗰陣時就從法輪啊行過網亭， 等呢個地方見到呢個羅菩薩自己個矛盾用磨草嚟打，見到佢啊金石屎攞沙滾石頭，一年就見到佢唔理，兩年又行過見到佢又唔理，待三年就忍唔住啦，個心都凍咗。在路上咧行落嚟，羅菩薩，你等十屎啊，攞沙做咩啊？我起道場啦，起道場俾邊個字啊？俾我啲紅杉字啊！你借嚟啲紅杉有幾多個啊？有三十個，哦，我有三十個啊！係咪我都幫你啲忙啊？嗰陣時個心都凍咗，凍咗咧，光明光勁啊！俾陳年，係咪佢哋整咗你嘅地藏殿啊？假如嗰個心唔凍啊，冇可能啊，都係要嗰個心凍一凍，原來先有呢個道場。咁你人將啊，現在就幫個心凍，所以俾個心唔凍哦。哪裡知道佢叫風凍，哪裡知道佢反凍呢？一塵安素然都得嘛？你唔好寫一本嚟做夢。哦，風凍反凍，你個數分肺炎咧，現存喺嗰個心凍，所以人者心凍，一做唔得太熱，太即點？一做就贏你，哇！呢一個在家人啊，一句話都勁群噶喎，大家都勁嘅。人中都言之上座，佢講得對人，所以人中言者引人。引陣佢俾上席俾佢坐，坐在上首位置。正吉奧義正問，佢嗰個奧妙嗰個義，佛法奧妙嘅義，見未能言，簡就離當嘅，未能所當嘅言可簡難。呢個道理好適當嘅，不由文字咯，不由呢個名相嘅文字得嚟嘅。不由呢、這個曬俗嘅文字寫出嚟嘅，六祖咪人讀過書嘛？用呢個言語嚟講話嘅，唔係用呢個知乎者嘢嗰個文字嚟先得。不由文字喎，中文行者定非常人。呢、這個印宗法師話：行者你定呢、這個定是呢個非常之人。口問望外已發難來，都莫是行者否？我哋十五年前咧都聞到已發呢個望外東山禪寺，話呢個已發咧向南邊來嘅喎，莫是行者否？莫非就行者咧？未能不敢，不敢拍起啊！一個不是就唔係啦，啊用乜不敢，不敢自擋，係嘛？唔係我可以得法，人人可以得法，我都不敢，但就係我一個人得法。呢個話就好謙虛啦嘛，不敢。忠以是則來，惡得法就肉身菩薩，呢、這個人仲即刻就頂禮，前法者即刻頂禮呢個前法。智人喎，道清前來已薄啦，你得法係得法咧，但呢個證明啊，信物嘅證明，哦，你請你前出呢個已薄咧，俾個證呢個信物咧，哦，係咪可以單獨未難正呢個達摩嗰個意達摩個薄定出嚟，五祖九經啊，我而家搞啲大眾講，出事大眾。精明啊，太忙忙，五足個八前出俾你，大力去做。中福問：咦，忙忙富足啲如何指受咧？忙咪個八富足地啊！當時指受點樣指點樣受咧？呢個人眾就問咯喎，未能熱指受之無，都未能變成冇冇得指，冇得受嘅。有冇指受之無？我又問大眾，虛空有冇指受？你指啊？虛空就指，嗰個係虛空啊，後面冇虛空嘅。你點可以指受啊？虛空就阻，指受阻，入 右边冇血孔啊？啊？点可以指受？血孔就上，下边冇血孔啊？所以血孔唔可以指受噶，指受在前，后边亦有啊，你就错咯。指受在上，下边亦有血孔啊，点可以指受咧？指受在内，外边亦有血孔啊。指受在中间，内外冇血孔啊。所以呢个血孔啊，唔可以指受。虚空遍法界，冇一个地方冇，你点可以指嘅？冇得俾你指噶嘛？如果有一个人指啊，虚空就嗰时那边冇啊，你点能指？所以虚空都尚且不能指受，何况火野呢个真空遍一切法，点能指咧？所以未能灭指受结果，未论见性，未论嗰个见性，见性，见性可唔可以指受？见性点可以指？见咧，见嗰个性，见性在边先啊？在前，后边冇见性啊？在左，右边冇见性啊？在上，地下冇见性啊？见到地狱境，在下咧，天宫冇见性啊？我可以見到你的天宮的，見到日月的，哪個地方沒有見性啊？見性又不可以指受，未論啊，未論，你有論，有悟這個見性啊，所以見性啊，亦不可以指受。有些人指受見到哪時啊？你告訴我們，見到大嶼山，近方沒得見啊，香港冇得見啊，荷蘭冇得見啊，美國冇得見啊，到處都有見啊，唔可以指噶嘛，一指嘅就指一個地方就失多九個地方，點可以指？所以未論嗰個見性啊，見性意思聞性亦然，聞性你指，你指俾佢聽啊，在邊個地方咧？在聞性啊，早晨晚上冇聞性啊。一間半夜冇聞性啊，係咪啊？在前後邊冇聞性啊？在天宮地獄嗰性都聞到啊，點可以確指？所以聞性亦然啊，唔可以指，只可以論。覺性亦然，覺性係佛性，佛性又唔可以指嘛？啊，佛性在邊處咧？你話咧？佛性在前边啊，后边冇佛性啊，后边亦有佛性嘛，佛边在人，嗰啲肥料有冇佛性啊？肥料也有亦有噶嘛，嗱呢个麻雀仔，佢呢个佛性都唔知几灵嘅，佢唔会抛到牙印嗰个头上嚟屙屎嘅，佢抛到佛嘅头上屙屎，佢知道佛慈悲人会食佢，佢就嚟我抛到佛教头上屙屎，嗱呢个佛性。他跑到牙印的頭上我聽，如果牙印一咬就咬死的，他又有佛性啊，不是啊，前幾天打碰這個雀仔，他撞這個巢啊，我都擔憂，其實我們杞人憂天，他撞這個巢有力確的，他那個巢啊，那個事一都奉脆不好的，好的事子都脆寒了，他這個巢那個事子脆不寒，他知道這個奉力多大的，他有這個力學的，他做這個巢都奉脆不到，你有沒有佛性啊？哪個地方沒有佛性啊？你指，你怎樣指啊？沒得指的，唯有你覺，唯有你悟，自古以來的覺佛性，悟佛性，不可以指。指現在，過去有佛性，未來也有佛性，怎可以指現在呢？冇得指，所以禅宗一法冇得俾你指嘅，指是结果。理论呢？理论呢个见性，理论嗰个闻性，理论呢个觉性，理论呢个佛性，可以。理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方，只论呢个见性。見嗰個佛性，唔論呢個禅定，唔論呢個戒定。中意 禅咩？对四禅嘛，初禅念生起落地，二禅定生起落地，三禅咧离起就妙落地，四禅就舍念清净地，不论离论见性，唔论呢个四禅。啊，定咧就四空定嘛，空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啊。色無邊處地，非非想處地，亦不論呢個四地，不論呢個禅地，解脱八解脱都不論嘅。啊，內有色，外觀色解脱；內無色，外觀色解脱。啊，淨外捨就身作淨，三個解脱。啊，空無邊處，色無邊處，無所有處。非非相存，再打個滅受想定，呢個就八解脱，你就解脱呢個三死，你就可以出嚟三界。但係禅宗一番唔論嗰啲，不令呢個禅定解脱，哦，呢個引眾就惡言咯。中意何不論禅定解脱啊？你哋嗰個直指但前唔論嗰個禅定解脱，畢竟咩後都講禅定解脱啊？點解呢個祖師禅不念禅定解脱呢？未亦未是二法，不是二，不是佛法。呢個係二法，唔係佛法。誒、何以叫做二法？禅定啊，禅定對散念嚟講啊，冇散念咧冇禅定嘛。啊，禅定就散念，呢個咪二法。啊，有禅定就有散念。有三定有禅定，呢、这個法呢是佛法啫。啊，呢、这個是二法，唔係佛法喎。啊，解脱解脱就對懈薄嚟講，有懈薄就要解脱咯。冇懈薄何來要解脱？即係解脱懈薄，呢、这個二法，呢、这個唔係佛法咧。未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佛法咧就不二，三念亦有佛性。冇佛性，邊個知道三念？禅定亦有佛性，冇佛性，哪個知道個禅定啊？解脱有佛性，冇佛性，誰識得佢哋解脱？懈薄又有佛性，啊，冇呢個懈薄，邊個嚟求解脱？所以咧，呢個佛性咧，就唔係兩個，禅定亦有，三念亦有，解脱亦有，就懈薄亦有，咩？所以佛法咧係不二之法，禅定解脱係二法，佛法係不二之法。哦，仲要仲有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呢、这個印眾法師講咗幾十年經咯，都未曾知道直指但前呢、这個佛法是不二之法啊！未能言，法師講啲群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法師你講有呢群境啦，呢群境咧咪講佛性咧，佛性咧就不二。啊，明啱係有二，明亦有佛性，啱亦有佛性啦。佛性咧咪不二，明啱係二，佛性咧就不二，係咪？